十点，强台风梅花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同干燥。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各位员工，中秋节快乐！送应援饼俾大家。啊，边个边个过去自己攞一盒， 一人一盒，多谢老细。 哇，正啊！ 唔系一人一盒，系打开个盒攞一个， 一个都够食嘅，多谢老细。 唔系一个，系切开四块分俾大家食。 吓，咁高昂噶？ 嗰把少爷，嗰度十款，慢慢切嚟试啦。 耶、yeah! ！ 好嘢！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日报。 我是甄子丹，非竹式医道与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竹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竹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今年是香港伤残人士体育协会的50周年致庆。 乜不是叫香港残疾人奥委会暨伤残人士体育协会咩？ 他们分了家了。我们请来协会名誉会长周一岳医生和首位全职职员蒋德祥一起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究竟是不是所有听障人士都不能够讲说话？究竟是不是所有聋人都懂用手语？究竟聋、听障、弱听、聋哑和失聪哪一个称呼才最适合代表他们？ 电视节目不声不声讲你听，每集浅谈手语和聋人文化，让聋健之间互相诉说，彼此倾听。 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啦，今日呢个广东广西路店啊，有马恩赐，有开林， 系大家好， 小弟马丁成，讲呢个题目咧，好有辩证法， 系咪？ 服务管理 哦， 你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基层，甚至任何一届政府，一个国家， 嗯。 佢都有呢兩樣性質， 係， 服務同管理， 係，唔係嗱，本來我哋聽晚先講英女王啊嘛，定成，咁但係 你想搶集啊？ 唔係都要講一樣嘢先，即係講一樣嘢先得唔得先？嗱，一般嚟講咧，你話一個皇帝係咪負責管理先？但係咧，即係我唔知啦，即係其佢老豆啊，再佢阿爺嗰啲管治英國嘅時候係咪咁啊？但係我記得今年即係佢70周年啊嘛，佢自己寫咗一封信啊。俾全國嘅， 聽晚先講 啦。我聽下呢個，好啊。 喂，我的意思就是说，即是现在的新的概念， 嗯， 即是说你做官或者做政府的人呢，就不是管理人民的。 喂，更加要听晚讲。 对，又听晚讲。 你已经讲到这么深层次了。 啊，讲第二国家都得的嘛。 你讲的英女王的职责是，好像表面上作为女王是管理人，但是她是服务人。 不是现代国家。 嘥气了，嘥气 了。好了好了，你话事啦。 英女王未有资格讲这句说话，因为她是虚君仔。虚君仔。所以英女王听晚慢慢讲啦。 好。 即是服务与管理呢，我就会举个例。就以軍隊為例，軍隊咁啊，大家都睇過中國嗰啲閱兵咧，馬恩賜呢啲稍有啲年紀嘅，可能睇過上幾屆嗰啲閱兵啦，即係上幾屆一哥啊， 我現場睇過一次， 嚇，係 啊， 咁叻， 係啊，五十週年， 少少八卦喎，咁你都係聽到嗰兩句口號噶啦，嚇。啊，同志们好，咁啊，首长好，首长好，主席好系最新嘅嘢嚟嘅啫。咁啊，第二句啊，同志们辛苦啦， 辛苦啦， 为人民服务， 系 服务， 系 服务， 系好紧要。 咁就讲出军队嘅宗旨系服务嚟嘅，虽然佢系打仗、放火、杀人、烧屋，但系佢一种服务， 系啱嘅。 为边个服务呢就睇佢国家性质啦。 哦，乜嘢国有啲嗱，有乜嘢国家都要嘅。 唔系国家性质，你为谁服务啊？ 唔系咁，你譬如天灾人祸啊，你乜嘢国家你都就算最独裁啊，最你阿金仔啊，嗰啲军都要派军队都要去救灾噶啦，系嘛？ 嗰啲系唔系第一性？ 哦， 军队整个军队出嚟唔系嗌你去救灾嘅。啊！你即系如果咁就搞错啦。军队嘅宗旨，第一宗旨就系服务。 嗯， 服务咩咧？服务呢个国家嘅安全。 啱、 保卫国家。 佢嘅领土、佢嘅领空、佢嘅领海，甚至而家扩展到呢个经济专属区。你知军队做咩用嘅咧？就系、 打仗啊！ 主权。即系呢块我唔一定打你，但系话俾你知，我有枪、有炮、有导弹、有核弹。啊！你唔好理，即系呢块地方就系我要服务我呢个国家或者人民或者党或者咩啦，总之系服务嘅。 马鼎盛，你讲呢个系被动嘅啫，军队仲可以落嚟侵略其他国家嘅。 嗰啲就唔系服务啦， 嗰 啲另外一回事啦。 佢都系服务紧佢嘅国家噶。 诶，所以咧，你就系叫做一个侵略嘅国家，唔系一个正常嘅国家。嗰啲系另外一个范畴啦。 佢都话可以执行呢个特别嘅军事服啊。 嗰啲叫放屁。嗰啲叫呃人， 唔系，仲有个 唔系事实， 吓，即系由而家即系之前啦吓，以前就大英帝国，而家就美帝国， 系， 佢又唔系服务美国人嘅，佢服务原则上啊，佢自己话啦吓，你信唔信一件事？佢系咪喺度噏嘢一件事？佢吹牛一件事？ 佢有八百几个， 唔系佢负责系，唔系佢负责服务全世界人民噶嘛？佢觉得 佢有 讲 啊。 佢冇咁講，冇咁講 ， 佢冇正式係咁樣，好似我咁講法，我咁講係唔得。 即係凡係所謂自稱大國嘅咧， 係 都有呢個概念，都有呢個雄心壯志。當年中國一窮二白嗰陣時咧，毛澤東都有呢一種豪言壯語。 嗯， 啊，佢話中華民族係一個偉大嘅民族。 嗯， 啊，佢應該對呢個人類有所貢獻。 係啊， 但唔等於佢話我支軍隊就係世界警察。啊，即係唔係嗰回事。所以我首先講服務咧，呢個就即係毛澤東嗰陣時喺延安，其實個力量就係非常之細嘅。嗯、就有一篇文章《老三篇》裏邊叫《為人民服務》， 睇過。 他已經講得很清楚，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 嗯， 是完全為人民服務的， 嗯， 是徹底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嗯， 即是他這個是在黨校的教科書來的，即是告訴你們，嗯，軍隊是服務於人民的， 嗯， 到今天海林有沒有去新華門、北京新華門那裡裝過？ 有。 你裝到什麼？ 新华门系你系咪讲紧天安门隔篱嗰个？ 嗰个新华门， 通常系搭的士，暗偷偷嘅咁样装过，佢都系写住为人民服务。 对啦，对啦， 做咩唔落车啊？你怎 的士？落车就落车即 梗喂，你而家的士停喺新華門門口，你想作死啊？ 真係我冇去過。 唔係，我試過有一次有一晚。 你話停車個車長唔睬你啦。 有一次有一晚個的士，我送朋友翻屋企，就去翻西單，跟住我翻啦，我住東邊嘅，我住光華路嗰邊，跟住架車經過天安門，點解？冇车嘅，反而惊。点解冇车？我同司机都惊，我哋话快啲， 快啲走啦，快啲嚟， 真快啲。 冇事，快啲行啦。 系啊， 冇寻衅滋事啊，得嘅，真系嘅。所以呢个服务呢两个字咧，任何国家佢都会话俾你听，呢个好正能量嘅。 系， 我系服务嘅。当然有抗震救灾啊、洪水啊乜嘢嗰啲都系一种服务，但系第二性嘅。好啦，管理。管理大家都熟悉一个名词叫戒严。 嗯， 戒严咩意思呢？军管。 嗯， 即系呢块地方系军事管制。唔好同我讲第二样嘢，我冇得讲，我就服从命令。 系 啊，我就要呢块地方系。 边个打边个？ 比如讲戒严宵禁就一定噶啦。 系啊。 啊，即系平时冇乜嘢，你都唔好走出嚟啦。所以个服务同管理咧，佢有一种。辩证嘅关系 哦，喺啲喺军队嚟讲就系咯， 任何 系 任何， 嗯， 国家都系啊，你一个村长都系， 系啱啱。 你头先话斋，你如果系有一句说话而家系好时兴嘅， 嗯， 叫做咩啊？叫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系 有冇听过？ 听过，听过， 系好典型嘅呢、這个。中国特色语言嚟噶 喎，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实际就其实好难嘅， 呢个就系 另外一件事啦吓。 唔系都系服务，服务啊。咁啊，佢当然主要包含系管理。 嗯， 即系如果系作为官嘅话， 嗯， 你嚟到呢度做一任地方官， 嗯， 咁佢可能谂住我嘅责任咧管理， 系 啊，起码要维和。啊！呢啲块地方唔好出啲咩杂音， 嗯， 啲负能量唔好，但系同你马恩次所讲嘅嗰种服务咧，就唔系一回事啦。 系啊， 即系你话两个国家嘅制度，如果你系君主制度， 嗯， 咁当然呢个服务对象就系君主啦， 嗯， 啊，即系代替君主嚟管理呢块地方， 啱啊，啱啊，系， 唔系咩叫？叫做木咧，系啊，一个州长叫州木啊嘛， 嗯 啊， 唔系， 但系如果民主国家就唔系啦， 我真系好似魔界入边嗰只眼， 唔系唔系，即系佢系牧羊嗰个木，系 民主国家主要就系为选民服务， 啱， 因为请问你嘅权力边度嚟嘅咧？ 啱啊啱啊， 选出嚟噶嘛， 系啊对啊对啊， 诶选出嚟你管我， 系。 唔系我犯咗咩事先？如果冇犯事，你做咩要管我呢？ 嗯、 你首先就系服务啦。 系， 所以呢个题目，我觉得非常即系好普世嘅。 系， 即系放喺边度都有呢两个因素，同埋系几深层次嘅。 唔系，但系同埋你点抓拿得好准？呢个好紧要啊，系嘛？即系嗱，而家呢一节我哋净系讲呢样嘢啦，下一节你可以讲到即系家长同埋亲子嗰 个，同埋商业嗰个角度啦。 哦，商业 我都话俾你好讲噶啦。 系啊，你其实每一个系啊，每一个领域你都可以咁 系啦。 咁啊，甚至啊，马丁胜你讲到做官都系嘅，即系官啊，永远都讲话我为人民服务嘅。 唔系永远咁 讲，吓成日都系咁讲噶嘛。 皇帝服务都会人民， 咁呢个又系啦，即系话你服务。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真系 民 即系你系民主咗100多年啫嘛，甚至几十年啫嘛。 唔系咁，但系就算系即系民主国家都两回事嚟噶，即系政府派落嚟嘅官，你唔系你拣嗰个市长噶嘛，即系州长、市长，譬如美国最多都系去到州长、市长嘅啫嘛。到实际每一个部门嘅官都系个市长任命噶嘛，啱唔啱啊？咁变咗咧，其他啲小官啊，其他啲官咧就好似马丁胜话斋啦。我就要向上司服務，邊個請我我就向佢服務。首先第一個服務對象，第二個服務對象先至係因為個市長要攞選票，所以你嘅服務咧間接地又要為人民服務， 都唔 係咁樣。 都唔係民主國家，就算係任命官， 即係講公務員啦， 係啦， 佢個嘴都唔會咁講嘅，話 當然啦， 係、哎、個嘴都係話我 係為人民， 係市民，係市民大眾，你唔好同個上司倒米先得㗎，佢選得好辛苦㗎，佢選得咁辛苦去鞠躬拜票，你嚟同佢倒米 係 唔得 嘅。唔係同埋佢即係嗱，民主黨又好得意嘅，越高級嘅官咧就越唔準你做得耐嘅。系、 嗯、 嘛？你即系嗱，你譬如你做国会议员，你做十年廿年都得，佩洛西都系啦。总统就最多做四年八年，最多两任、嗯。即系你越高级嘅官咧， 英国嘅首相唔系 普京唔系民主国家嘛？ 唔系英国 嘅民主国家， 英国嘅首相都唔系噶。总之你冇人同你倒戈嘅话，你其实好似戴戴翠夫人。 一般你唔使惊，嗱你唔好同我讲英国嗰啲成文化。 睇宪法，睇宪法。 因为英国佬咧就唔兴成文化，即系话写低落嚟白纸黑字嗰啲，好多嘢佢都唔写低。 传统 最紧要系传统啊嘛。因为点解？甚至佢个党本身都系喂，你做咗八年，哇！啲市民见到你熟口熟面都厌啦，你到我好唔好啊？ 佢系话我唔觉得喺你嘅带领之下，我哋可以再赢得选举，所以我哋要请 你 走啦。 你谂下最恶嘅嘛，戴卓尔夫人到最后。你唔早啲走就你自己笨，你遲早咧就真係倉皇辭廟。 佢永遠都係用呢個藉口，佢就話我哋黨覺得喺你嘅帶領之下，我哋冇可能贏到下一任嘅大選，所以唔該你。 唔該你走啦。 呢啲係政客啦， 呢啲係好嘢嚟嘅，呢啲係。 你話即係講到。呢啲政府嘅主管係選嘅定係任命嘅？ 係 咁啊。當然佢係唔同嘅兩種性質啦，但係放喺今天現代社會，就算你係非洲嗰啲即係好部落嘅地方，佢都學識講呢句啊嘛。係 啊， 如果佢即係已經識講英文啦，或者識講法文啦，佢就唔會整啲酋長嗰啲咁嘅口吻出嚟㗎啦。 唔係天選之子啊，係民選之子啊。 哦，你如果係到酋長嗰啲地方，佢不但有一個政權，佢仲有一個神權嘅。 有個神權嘅、 嗯啊，你聽日聽晚。 唔係，我有個 、啊、英女王或者而家呢個查理斯三世，佢仲兼住一個教職嘅， 係 英國國教嘅 head 嚟嘅。 我有個朋友係 呢樣嘢好多嘢講。 我以前有個朋友係坦桑尼亞王子，咁佢就要係要係一個孖生嘅兄弟嘅之後咧。佢生出嚟，即係佢酋長係有好多個兄弟噶嘛。佢喺個媽生嘅之後咧，佢係有一個神權咧，係出嚟求雨嘅。 哦， 係， 咁佢好特別咯。佢唔係個個仔求得嘅。係 啦， 學係啊， 佢個酋長有百幾個仔嘅。 唔 係，但係佢咧係得佢。 王子唔值錢， 正常，太子先得。 係啊，呢個佢都未係太子。 佢唔係太子，但係佢 有 個特殊嘅職責， 神靈，佢神靈降體。 咁啊，分工 唔 到，你管政，佢管神， 冇錯啦， 係啦。咁啊，即係講到我哋呢行咧， 係 都有。呢即係媒體啊！嗱，就算係一張報紙，一個雜誌，佢首先係服務啊，唔服務鬼買你嘅咩？ 啱啊！ 你嗰啲內容要人哋啱睇先得噶。咁啊，管理係好重要。你到底係 最難啊！ 啊，你到底係編輯自主咧？ 係 還是係老闆自主咧？ 係 咁就有問題啦！啊，如果你編輯自主，見到一個新聞。你有你嗰個專業嘅常識 判斷、 啊、知道點樣去報導，但係個老闆話：喂，呢單嘢你報導呢單公司或者呢個大亨 係 同我 friend 嘅喎， 係 啊，唔該你因住啲係嘛？咁呢嘢屬於管理喎，但呢個管理係好嘅定好唔好，我哋唔講。但係佢真係屬於一種管理。 你見近年嚟，譬如華盛頓郵報同埋紐約即係 New York Times 咧，其實你都會見到佢有少少精神分裂。佢上個禮拜同下個禮拜，佢講嘅嘢嗰個主調會有唔同，就可能係有啲咁嘅情況出現。 或者將報紙有不同嘅議論係好正常 嘅 喎。 阿海林嘅意思就係可能佢編輯部係有個意見，但下個禮拜咧就老細話事啊，喂唔得喎。 或者兩個編輯都可能有不同的意見的嘛、哦、有什麼出奇啫？呢樣嘢言論自由同埋呢個思想自由噶嘛。 咁、哦嗯、但原則上就係應該你講掂數先噶嘛。唔、 嗯、 係我唯一記得我 記得。但 係 佢哋不代表本部立場啊嘛。哦，啊、有呢句。 咁我哋個台都講咗啦，我哋啲節目完咗，而家啲事都要講。 最緊要呢句、啊。 唔係嗰套咩戲啊？我唔記得咗海林。 Wag the dog 啊嘅嗰個。 唔係唔係唔係講嘅係真事嚟嘅，講華盛頓郵報。爆呢個水門事件嗰陣啊嘛， 哦、 即係佢知道咗，佢攞咗嗰份嘢就要咧編輯呢、這個總編輯決定啊。佢話唔得，我一定要問個老細、嗯，因為呢件事知事體大，講咩嚟啊？你明唔明啊？咁、嗯、於是咪咁大佬個老細咧就大鑊啦，所有嗰啲尼克遜冚唪唥都係佢 friend 一齊食飯噶嘛。 佢、嗯、要扮唔知 道。你記唔記得個女人啊？個女人佢唔、哦、能夠扮唔知㗎呢樣嘢。老實講，你一登咗出嚟咧、 嗯， 就成為即係全世界大新聞嚟㗎嘛？點、嗯、會唔知啫？你好大劑啊嘛呢樣嘢，甚至佢董事局啲人啊，因為佢唔係一個人控制，即係擁有曬一份報紙噶嘛，佢有個董事局，你又有20%股，佢又有10%股，你係大股東啫。咁你嗰班人個個都唔掂咧，你間報紙就大鑊啦。 利益攸關。 哇！嗰套戲好睇啊，真事嚟嘅、啊，因為佢有 事實啦，事實啦。 係咁，於是呢個女人同埋你係女人咯，啱啱佢老豆啊死鬼咗，唉、 嗯， 你富人家你點識啊？咩叫報紙？你做過未啊？走去自房，你連嗰啲 A、B、C、D 擺喺邊你都未知。咁、但係冇辦法啦，嗰陣時佢老豆死咗，佢變咗係個報紙嘅主席。咁你要揸個主意啦！嚇、啊，嗰套戲 Sherlock， 佢結果 係咯，去請教人咯， 冇、得請教，講都唔講得啊！ 嗱， 因為你一問一下呢啲嘢咧，人哋隔離報紙知道咧，你死啦！大家鬥快啫嘛， 問老細咯，問老細咯， 唔係佢就係老細啊！ 佢 陰公 董事長咩？ 系、啊，佢老豆死咗啊嘛，本来 咁、 就是、 开董事会咯。 喂，董事会佢又明知嗰班人咧系反，喂嗰啲冚唪唥啲尼克逊啲 friend 嚟噶，马顶石。 咁啊唔使讲啦。 即系话你要孭起呢个责任啦、嗯，你女仔人家咁点咧？咁好啦，去啦咁。 顶硬上咯。 哦，咁华盛顿邮报于是就以前华盛顿邮报边有系纽约时报嗰级数嘅报纸嚟噶，系、低一级嘅， 一报成名。 哦，疫情威过，疫情威过纽约时报啊，而家。 嗱，你講報紙報導咧，唔好話報導呢啲事件，因為呢啲事件咧仲有不同嘅版本。 係、啊， 有樣嘢咧係冇得變嘅，比如講地震幾多級，你係6.8级定係7级，就好大嘅分別。 係， 因為你係參加咗聯合國巴拉巴拉組織嘅。 哦， 咁你如果七級就要報噶啦。 嗯。 哦。 6.8级可以唔報。 係。 啊。所以當年唐山地震嗰陣時，當然啦，嗰陣時嘅媒體係絕對絕對係官辦嘅啦。 係 啊，咁個傷亡人數啊，各啲嘢都 可以商榷嘅。 經過整理，經過整理嚇呢樣嘢，你就算天氣預報呢樣嘢，都有一個服務同管理啊嘛。 啱 啊， 有啲 天氣預報記得帶遮，晚市記得帶件褸，係嘛？呢啲係服務啊。但係管理咧，開唔開市先今日？ 你掛乜？你 幾多號波先？ 唔係即係黃雨定黑雨先？ 幾點鐘掛先？ 啊！呢、這個緊要啦， 翻工 係 咁呢度雖然天文台係冇權嘅，但係佢報呢個數字有權威性啊嘛。 係， 所以呢度就有一個管理問題啦。啊， 而家都唔到你干預噶啦，佢一掛咗黑雨，你就冇計噶啦。 唔係 咁，佢原則上佢又唔使通知，即係佢要通知，但係你唔能夠，你唔能夠喂，唔好掛黑雨住，要掛黃雨先，你唔得噶嘛。 唔係佢都 幾時掛都係有。 唔係佢有個服務㗎，佢會早少少話俾你聽啦。我講幾個鐘掛。 我意思就係話呢啲嘢係天文台揸主意，唔係話你報上去再上一級嗰啲乜司長乜司長嗰啲揸主意啊嘛。 但係天文台而家有嗰個服務就係佢有時會早少少話俾你。听我一阵间要挂风球啦，咁等你早少少知道，咁你可以早啲搭车翻屋企嘛，你唔好即系啦。 老细唔放你啊嘛， 佢 最衰系咁啊嘛。 老细唔敢，如果睇到天文台挂咗，佢唔 系。佢而家麻煩就有時話3至6点啊嘛，有時原來咧，我發覺今次都係、有時原來3至6点係3:30就掛咗，有時咧就唔係5:09先要掛， 呢、這個叫 3至6点 啊嘛， 個彈性好大嘅大佬啊，咁你話老細嚇唔喂3至6点喎、啊， 三点钟就放你工，好难啊！六点， 咁 三点钟嚟关， 呢个系一个管理嘅问题、啊。 冇错啦，我特登提呢个例子就系、是，即系少到天文台咁，即系其实系冇嘢嘅，好科学嘅嘢。 原则上系啊， 系、 啊、 服务啦嘛，啊、都包含住管理嘅。 呢个阴谋论就系有啲日子。明明冇落雨啊，点解讲到咁危险咧？咁啊， 唔系你呢个例子咩？呢个另外呢个另外 例子咩？ 科学史都好多啊， 咁好曳喎！ 科学史好多新发明啊，就系因为管理层 ban 咗啫。迟啲讲你知啊，啊一跟翻嚟十点半之后， 即系你话系大陆地方落雨啊，或者翻工啊，呢啲都小事，关键系海上。 是 关键是海上、嗯、 海上是很重要 的。攞命的、啊啊。三尺浪和十尺浪真的差 很 远。哇 真的。你其实这个铁达尼号都是的。 嗯、 即其实是报错即是他直接。 冰川。 他没有预告到会有冰山即是那个整个行程。 啊、那时候没有雷达嘛。 还有他说现在算是不会沉的嘛。 咁你嘅呢？呢個係宣傳嚟嘅啫，你即係個整船嗰啲都唔敢講嘅，邊有人話啲船可以唔沉，飛機唔會俾人打落嚟？你唔好講笑啦，係咪？好啦 ，咁啊聽咗新聞先，然後翻嚟我哋繼續。 好。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凌晨在青山公路丁九至青龙头段一带沙滩巡逻的时候，发现附近有人非法燃放烟花。截查两名分别29岁和21岁的男子，发现他们藏有少量爆竹。他们涉嫌非法藏有烟花爆竹被捕，两人正是被扣查。警方说非常关注相关案件，而案发地点邻近民居，随意燃放烟花或者爆竹会构成危险，随时引起火警甚至爆炸，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重新烟花和爆竹等都是属于危险品。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138宗新冠病毒本土個案，包括179宗確診和959宗無症狀感染，沒有新增死亡個案。本土確診以四川的97宗佔最多，內蒙古和西藏分別有21宗和16宗，廣東亦都有15宗。西藏的本土無症狀感染佔251宗，其次是貴州的122宗，四川和黑龍江分別有90和87宗。內地累計246852宗確診，5226人死亡，超過235600人康復出院。南韓新增新冠確診個案回落至大約兩個月以來最低，主要是由於近日中秋假期的檢測量較少，以及最近幾個星期疫情放緩。當局公布單日新增28214宗確診，是7月18日以來最少，當中包括228宗輸入病例，再多47名患者死亡，重症患者較前一日增加7人，至到532人。韓聯社報導，本輪疫情在8月中達到每日新增大約180000宗的高峰之後，一直穩步回落，但政府繼續呼籲民眾保持警惕。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國葬定在今個月19號在倫敦西敏寺舉行，靈柩之前會放在西敏宮供公眾瞻仰。另外已經正式宣誓繼承王位的查理斯三世與首相卓惠斯、其他內閣成員以及

啊，這個這個最典型了，你快點講。 哦，你講緊那個匈牙利的醫生叫Inas， 係啦 ，Inas Philip Szymanowicz， 佢係佢一八幾年嗰陣啊， 1847年到啦，即係40至50年代 咧。佢發覺嗰陣好多女性佢生小朋友嗰陣咧，一定會之後就會發燒。咁佢覺得點解會咁樣？佢發覺原來有醫生接生的女性呢就容易會出這些毛病而且會死，反而接生婆呢即是沒有男人在這裡的這個 ward 呢就安全了。那他看到 他自己的朋友呢另外一個醫生呢去驗完屍之後呢割親手之後就死了，敗血病死了，所以他就開始發覺原來呢接生婆是不會做驗屍的工作，而呢個醫生咧係會做驗屍， 即係當年啊，歐洲嘅醫生咧係包埋驗屍嘅，冇分法醫或者普通醫人嘅醫生，所以佢變咗接生嘅時候咧，就係又係佢，即係去解剖屍體，又係呢班醫生。咁而呢班醫生咧又唔會洗手嘅，同而家唔同。咁呢位匈牙利醫生好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佢發現，洗手就可能得嘅咯。咁於是咧就直於是啊，佢冇如果唔係接生婆有乜理由叻得過醫生啫？佢醫學知識冇可能噶嘛。只不過就係接生婆就成日洗手，佢亦都唔會走去搞其他啲屍體，所以咧接生嘅即係靠接生婆生仔嘅女人咧，嗰個死亡率係低好多嘅。好啦，咁佢醫學嗰個會議度提出呢個報告，哇！俾啲醫生就鬧到你。有冇搞错啊？咁简单就可以搞掂呢件，即系呢个死亡率高嘅问题，几廿年已经几廿年噶啦，咁诸如此类。 有冇根据先？当时即系 冇啊，冇 觉得你冇科学根据，所以咪唔会。 咁 就 好简单啫， 咪简单你都要根据噶嘛。 你大家试下。 佢有个理论嘅，佢有个理论。 试下嗰啲唔系科学嘅嘢嚟嘅，根据先系。 咁佢将佢自己嘅理论同埋佢自己研究嘅结果咧。是他公布了出来的1850年，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结果搞下就14年之后他就精神分裂。 不是跟着炒埋他 的。关键你要找到那个源头是因为菌的问题。是死尸那里的菌带到来产妇那里，所以引起死人。那还要拿出这只菌来给大家看认可。 他当然没那么厉害。 那就不骂你咯。 他当然没那么厉害。那 1847年当然没这些东 西。那但是就是。 超前啊。 超前得紧要嘛。那所以这样东西就是为什么跟我们有些关系呢，就是说就是一个管理层。很多时候呢就不是就是他有习以成规。就是以前的人做了这样就是这样。咁佢好驚改變嘅，某個程度管理人係有一種天生嘅保守嘅傾向嘅。 唔係管理層咧，佢呢種思維叫做乜嘢咧？利不拾不變法。你而家即係將呢、這個 即係你未 屍體嗰度嘅醫生同呢個接生婆嚟比較，你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啊嘛。 係啊， 啲人梗係認為醫生叻過接生婆㗎啦，冇理由即係倒轉嚟㗎嘛。 咁你雖然話有數字啫，咁但係佢唔傻，即係你有數字唔代表佢，即係你明啊？你又好似阿馬丁星話齋，你又未揾到嗰只菌喎。 你要變法，首先你要擺平嗰個利害關係，你先至好變。因為你而家係啦。即係個死亡率擺咗喺度咧，真㗎。但係人哋唔信係因此而死啊嘛，嗰度弊啊嘛。所以你講呢個故仔咧，非常之同今天有關係，就係醫療系統嘅服務同管理。 系啊， 嗱，醫療系統而家最緊要就係嗰個咩新冠啦。 系啊， 全世界都其實攞佢冇辦法嘅，就算鬼數咁嘅意思啫。 係啊， 咁新冠咧。在不同的地方呢，它就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它本来呢医疗系统服务当然想搞定这个病的啦。但是它由于那个病理的思维是不同。有些认为是这样拿什么办法就可以摆平。有些又说不 是你这个办法成本太高。而且就是成效不彰。有得拗，但是这个拗呢是在医疗系统里面的拗， 是啊， 但是这么大件事呢就上升到政治层面或者是行政层面了， 是啊， 那就行政说了算了，那就出现了不同的这个处理的态度， 系， 所以就管理啦。 系啊，呢、這个呢、這个唔系呢个 管理变成强势噶啦。 哦， 而呢个服务咧就退啦。 系冇计啊，即系佢指导你，唔系你指导佢啊嘛。咁另一个 讲法，我唔系指导你啊，我直头系即系好强势咁样。 唔系即系等于头先我哋讲天文台嘅嘢啫嘛。嗱，如果你系挂乜嘢黑雨，你系挂咩风球，天文台话事就系、是、专家话事，啊唔系话科学话事。但好啦，唔系、啊、你话唔得啊。冇掛住，遲啲先，三個鐘頭。 我要開市啊！ 我係啊，開咗市先知誒，一個鐘頭我哋先掛啦。咁呢個就唔同啦嘛，即係邊個究竟，即係邊個係管理邊個嘅問題？ 就買譬如話喺一個商店入邊嗰個服務員叫個顧客，你可唔可以戴翻個口罩先入嚟啊？ 嗯。 咁呢樣有得拗啊！佢話啊，你咁樣態度唔好。佢話唔係喎，政府叫我勸你要戴口罩先入嚟。喺美國經常早期經常有店即係店員係要叫警察嚟，跟住拉人走噶嘛。 唔係，仲有 咁呢個係非常時期， 係嗰啲 非常時期。即店員咧，佢一般出開聲咧係咩咧？ 老細話 唔係第一，唔該你排隊啦，因為你唔排隊係影響後邊嗰啲人啦。或者咧係有啲人咧係企喺旁邊話。喂，嗰啲 coupon 你唔要啊？俾我啦！見到咧，有呢種經驗咧，咁嗰個店員咧，佢係即係好難為嘅，因為你開聲要制止一個人做啲嘢咧，肯定係即係樹仇家 啊！唔係，此其一，你又冇明文規定唔得噶嘛？我喺度隔離喺度問人攞，關你咩事啊？ 唔係你阻住人啊嘛？問題 唔係呢個就主觀判斷啦。 呢啲係屬於即係黑土喎。 係啊，係啊， 屬於黑土喎。即係佢唔係唔可以俾你，你思想就關佢乜事咧？ 啱啊！ 總之佢就俾咗海林啦。海林唔要嘅話咧，萬次你問佢要，呢啲係屬於黑球嘅問題。 咁啊，我哋兩個私人問題啊。 但係你阻住後邊啊嘛，同埋你問咗一家都唔夠，跟住問馬丁城喎。 我唔俾佢跟住後邊你排隊又問你，你唔俾佢後邊阿婆又問啊？咪咧，馬丁城翻去球師嗰度， 一秩序嘅問題呢個。 即係你頭先講到話，即係兩種做法嘅問題，其實牽涉及一個叫管理哲學嘅呢樣嘢咧，係大問題嚟嘅喎。現代社會，就係西方開始計所謂成本同埋效益嘅關係啦。即係話，尤其是一啲政策啊，你要所謂即係木刨正就即係水太清就無魚啊嘛，木刨正亦都唔成木啦。你點樣刨得正啫？即係話我做一個政策咧，唔能夠有100% 成效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你一爆佢先成效咧，個成本好高，即係經濟學話俾你聽， 同埋冇必要啊！ 即係嗰個叫邊際效率理論啊嘛，即係話你譬如生產都係噶，你一路即係生產10,000件，好啦，生產10,000，我話唔得，我一定要提高到11,000件，但係咧你好啦，嗰10,000件好似好少，但係咧你其實要嘥好多力量。馬丁成就知啦， 你舉呢個例仲未夠舉跑步好， 係啊， 啊你跑100米跑到9.5秒， 係， 你要想跑到9.49秒， 哇， 嗰1% 難度 個成本好高， 係冇可能嘅，即係等於一個世界紀錄咧，10幾20年都破唔到，就因為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是盡不到，已經盡了力的了，人體已經到了極限了， 即你要有一個很大的飛躍先，即你由10秒去到9.9秒，又要經過不知10幾20年，即是很特長 很多年了，很多年了，所以從歐文斯到 是、啊、所以現代社會一個講法或者古代社會都有，但他沒有講得很清楚，就是你搞一個政策的時候，你究竟要求什麼先？譬如你要求全市的人沒有一個人隨地吐痰，那你就辛苦了，你要嘥好多人走去及住，哇！邊個絕對到頭，即刻拉佢阻隔，你明嘛？ 咁首先要有10億人要安9億個攝像頭， 係咁呢個成，仲要有人睇個攝像頭噶嘛？你攝曬落嚟冇用啊！ 吐痰咧，仲所謂仲好似即係惡少少， 係 即係隨地拋垃圾呢樣嘢咧， 係啊， 就係更加即係冇咁得人憎嘅。比如講，你喺個袋度揞。即係跌咗一塊紙巾， 係 咁啊！大多數都執咗掉佢，有啲就不顧而去。 係啊， 咁啊定額罰錢1,400，係咪咁先？ 係啊， 你有冇咁嘅力量去執行先？ 唔係啲你如果執行得不力啊，即係等於違法泊車就經常都有嘅。幾十年香港或者全世界嘅地區都一樣， 你要真係清除曬啲人違例泊車咧，你要嘥好高嘅成本。咁所以咧，即係政府嘅策略有時就話有少，即係只要唔係大問題影響大嘅政，即係成個社會生活。 即係你唔好喺個樓市搞到塞車。 係啊，塞車唔好太嚴重嘅，算啦。夜晚譬如夜晚違例泊車，一般人唔理啦。即係點解咧？唔係話即係佢容忍啲罪惡，或者容忍人犯錯，而係話咧 成本問題， 成本問題啊嘛，呢個好緊要， 同埋執法嘅可行性問題。 冇錯啦， 你比如講放狗，海林有冇養狗？ 冇， 咁、啊、你乖。 系啊，随地屙， 即系你哋放狗嗰啲人咧，就一手攞住啲布旧报纸，一手攞住个塑料樽， 啱 系嘛？只狗咧一个黄狗蛇咁，佢就攞嚟淋两下， 系 咁呢样嘢有拗噶喎， 系 啊，你淋两下系咪已经搞掂？ 即系冲一走咧， 系其实唔得嘅， 即系做作业 意思啊？ 唔系你要带，唔系你要带成桶水嘅，咁但系佢有淋我都觉得已经好好啊，有啲系真系冇。 即系话做一个政府咧，唔能够所有嘢即系乜嘢行动啊，你都去到清除晒，即系唔可能做到即系通通街都系成。 嗱呢个政治问题。呢个系政治问题。 吓、啊， 立唔立法咧？佢唔可能唔立。如果唔立，俾人闹， 系 嘛？ 系。 但系比如讲，即系 执唔执法咧？ 即喺边度食烟，只要嗱，万一次你啊心痛护住噶啦，只要有嘢遮头就唔食得烟。 我好心痛护住呢样嘢，我哋好识嘢噶。 咁明白。但系你如果呢啲冚唪唥都 check 到盡咧， 係啊， 你冇咁嘅人手嘅， 唔係你嘥好多，即係個成本太高， 係冇可能。你又要即係個差人個頭度仲有個錄像嗰度瞄咗你錄咗啦咁啊， 冇得走啊！ 你話你冇鎖，但係你嗰支煙仔著緊喺你手啊， 即刻抌 入罪，即刻發告票。 你即係等於教教书佬即系先老师吓、即系教师咧，同埋学生，你唔能够要求学生真系成世都唔犯错。你话即系真系要哇一喐下咧，头发长啲又罚，呢个写即系整污糟你嗰个功课簿又罚。咁嘅时候咧，你个就令到学生好紧张， 同埋 你学习嘅效果都即刻受 影响。呢个系文化。都有關係嘅，譬如話喺香港咧，係比較少人周街大小便嘅，但係你喺歐洲咧，即係 法國多啲，法國 日本都有啊， 日本就夜晚咧啲醉酒佬， 男人兩杯落肚喺街度畫國畫，好正常喎、 啊。畫國畫多大便就少，大便真係好少。 少啊， 喺邊度啊？ 泳池。 啊！香港都有啦，泳池就 好地地，好地地游紧，嘟嘟讲上水咩事啊？嗰度发生即系发现疑似粪便，哇！咁你嘅细路真系咁细，就唔好掉落水啦，佢必引到嘅。可能咧包屎片冇几耐。 哇！咁呢个又牵涉咗另外一个更大嘅问题，就系话咧，即系细路仔嘅所谓即系弗洛伊德话斋叫做咩啊？Toilet training 啊，厕所训练，即系话咧。系嘛？即系话你细细个几点样训练佢大便小便？点样忍？点样运用呢个肌肉？呢个即系外国就好紧张嘅，系啊！即系两、你即系呢样嘢，就算你屋企都唔得嘅，即系猫狗都系啦。你明唔明啊？ 嗱，关键咧呢、這个你所谓嘅外国啊， 系 一定系已经由呢个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 冇错， 如果农业 社 会 就冇所谓。 喺农村 系 嗰阵时有一样嘢，海林可能未见过。叫开浪裤、 我知道呢样嘢，但系你 唔好话佢啊， 佢梗唔会着啦，女仔嚟噶嘛， 女仔一样着开浪裤噶， 少少少。 咁你喺农村，佢问题要解决嘅话，一踎低就喺噶啦。 我知道，而家你想抵达去印度咪仲有咯？印度、巴基斯坦仲有啊？ 嗰啲系咪嗰就好 热乜农业社会为主咯？ 系啊， 佢一个呢啲唔系坏嘢嚟嘅，系肥嚟嘅， 系啊。 即系你如果即系唔处理咧，佢嗌隔篱只狗嚟搞掂，系嘛？呢啲 佢 即系我系六十年代去到农村，仲系啲咁样嘅场景。 有 系嘛？只要你系农业社会，随地吐痰就唔系问题嚟嘅。 系啦。 你教佢去边啦？ 滋润土壤。 佢喺田度做紧嘢。 唔使啊，佢即系空旷地方多，一封出嚟啊，唔烂都蒸发晒。 都系滋润紧土壤， 你甚至都系啊，你除街咁唔紧要啊，咪铲咗佢咯。你嗰啲 你都要養狗啊，養牛養成噶嘛。你 唔 能夠訓，你唔能夠訓練只牛。 牛冇辦法， 牛冇辦法， 馬馬都唔得噶。你騎馬嘅話，你其實騎馬好似好高尚嘅一個一個活動。係 一路行一路做嘅， 係啊，冇得喐。 即係1949年第一次開國大典嗰陣時咧，啲炮車啲炮就係要揾馬嚟拉嘅， 係。 王爺去邊揾咁多車？ 唔 係汽油好值錢㗎。 你問下咩叫一窮二白？真係一窮二白㗎，唔係講。 嗰陣時所有嗰啲馬咧，就包括軍馬後面都帶住一個袋嘅，即係等於包屎片咁樣啫。 係啊係啊。 但係咧，百米一梭有時都要跌出嚟嘅，所以天安門嗰度咧， 哇！係 啊， 之後要鏟鏟屎。 之後即刻要鏟，如果唔係後面嗰幾十萬群眾。嚟到咪踩到， 海林你應該見過㗎。你而家去到美國啊，凡係有嗰啲即係俾遊客坐啲馬車咧，嗰啲馬都帶住嗰啲袋啊。 歐洲有， 美國、 加拿大都有， 澳洲都有。 唔 係 我意思 係，即係凡係有即係有馬車俾遊客，因為 喺紐約啊嘛， 馬就唔理你嘅。你而家睇沙田都係啦，得閒無事佢突然間企到。 你喺個沙圈度睇啲馬。 乜嘢地方啊？你行出去草地又好，邊度都好啊。總之佢一企定喺度就嚟㗎啦。 你 冇得教嘅。 緊要咧，呢只馬咧唔好肚餓，唔好肚餓仲好啲執起嚟都容易啲， 唔係你騎馬， 頭不易㗎嘛，丁正嘅，你忍我講呢樣嘢㗎喎，即噴射嘅肚屙會好大隻。 唔 係 我知道我學騎馬㗎嘛，騎馬你如果 你 喺 到只馬成日噴嘢， 唔係你騎馬如果冬天嘅話，你係喺室內騎馬嘅話，你前面個你 所謂室外 都係。 我知道都是沙池嚟嘅， 系啦，大家围住个圈咁样样去练。 明白。 咁你前面嗰只马点样做，你后边嗰个就受噶啦。 正常，你预咗噶啦。 系啊，唔系即系讲翻转头就系话，即系你 个管理问题。 个管理问题，即系话现代社会或者甚至现代社会里边嘅学校啊，其他都系，你一定要容忍若干 percentage， 即系若干百分比嘅犯过，你唔可以清晒嘅，真系冇可能嘅，即系水清则无鱼。 同埋呢个过咧系有历史标准嘅。有啲時候咧，或者有啲地域咧，佢係不成為過嘅。 嗯， 你如果個限制咧，就一定要你嗰個社會嘅文明程度同埋你嗰、那個嗰、那個經濟發展程度啊，已經達到嗰個高度啦。如果冇達到嗰個高度，你喺巴黎愛舍里宮都係隨時噶啦。 係啊， 以前嘅法 咪咯，佢點解咁多呢、這個？牆壁度有嗰啲圍障幕住咧，就係用你嗌你做呢樣嘢噶嘛？喂，四個鐘頭冇會，飲到啤啤呼，佢去邊度揾地方啊？ 唔係、啊，但係巴黎有樣嘢噶嘛？法國先至出生產嘅，叫做鏟狗屎機啊！我唔知你有冇見過，即係朝早晨早咧，有你朝早落街啊，你就見到 熄燈嗰陣時順手鏟。 係啦，熄埋街燈嗰時就會有架車出嚟。 軟綿綿的巴黎啊嘛，係 啊，仲之後咧後邊仲會噴水，然之後。有啲好似嗰啲掃嗰啲，而家我哋香港垃圾車都有噶啦，一晨早都會經過噶，跟住周圍喺啲街邊嗰度噴水，咁然之後嗰啲刷咁樣一路叫做即係洗街車啊嘛。咁巴黎特別咧，就係話佢有啲洗狗屎車或者乜嘢啦，唔計。但佢其他城市又未必有喎，譬如尼斯啊、巴塞嗰啲又未必有啊，係啊。 啲橫街窄巷仲未鋪呢個柏油啊，或者乜嘢，仲係石 鋪得㗎， 石仔嗰啲滴滴答答嗰啲路啊，特別難洗㗎。 唔係就係因為 冇咁平滑㗎， 鋪得㗎，馬定石。如果唔係六八年嗰次暴動，點解巴黎點解得閒無事就暴動啊？即係暴亂啊，有革命啊，成個18世紀之後。即下半夜啦，唔係19世紀下半夜，就因為佢認為靚啊嘛，一定要鋪嗰啲澳門嗰啲石仔路啊嘛，先咁先至古色古香有型啊嘛。 呢個都係管理嘅問題嚟嘅喎。 嚇？ 即你個管理嘅決定，你係咪覺得依樣靚係重要過利民？系啊， 安全。 但你系即系暴乱嘅时候先至掘起晒嗰啲嘅啫， 唔系掘。香港系揾胶黐喎， 即系掘你嗰啲嘢嚟。 唔系啊，最记得即系韩龙嚟香港搞嘢嗰阵时，真系掘噶嗰班友。 掘噶，掘噶，掘噶，反国嘅次次都掘噶。 所以 咪六八年又 见到啲警员要揾胶 黐翻晒， 全部黐住晒，你唔好掘。 唔系你睇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巴黎历史咪咯？几多次啊？巴黎公社啊，48年又一次，70年一次，因为易掘啊嘛。 喐啲啊街女， 喐咪街女咪就系掘嗰啲嚟起噶啦。 而家就难啦。倾向烧车，法国系啦， 烧车胎， 唔系烧车， 唔系因为你烧车胎就会成架车都烧埋啊嘛。即系车易烧啲嘅，因为佢有汽油啊，唔使你自己谂啊。 大鑊㗎啦， 臭啲啫。 唔係，我發覺啲朋友成日講啊，呢、這個示威冇兩架車燒下，呢、這個唔叫一個示威啊。 咁美國未唔使，美國都係啦，美國 仲緊要啊， 韓國又係啦， 韓國。 所以香港其實好斯文嘅，應該、啊、真係好斯文，比較外國嚟講就。當然我哋唔希望有咁嘅事發生啦，咁但係即係我哋作一個歷史嘅比較啫。 嗯。 嚇、啊，咁所以呢個客管理嘅問題就係咁解，即係要揸住一個原則嚇、啊，即係應做就要做。 頭先都係講緊市政嘅問題。 啱啊。 即係市政嘅問題咧，佢嘅服務同管理，一個服務咧就係、是、首先呢、這個市嘅環境咧要維和。 嗯。 啊，你唔好有亂、嗯、啊。咁第二咧就要通，最緊要通， 嗯、 即係呢啲城市嘅經濟啊， 嗯、 啊嘅不通則痛啊嘛， 係、啊、一定啦。 啊、你冚唪唥落曬閘咁，咁玩咩啫？食乜嘢啫？ 即係有如血管啊！ 啊 即係呢啲城市嘅，譬如交通啊，呢啲對外對內啊，呢、這個係你、嗯、即係人體嘅血管嚟噶嘛？你啲血管唔暢通啊，你啲血到唔到啊，咁你梗係有事啦。 咪窒息咯，咪腦血栓咯。 唔係呢度病就嗰度病咯，係咪先？呢樣嘢冇得拗喎，好簡單嘅啫，係嘛？嗱、嗯。因為所以你見到有時，譬如話點解威尼斯嗰啲會墮，即係會即係慢慢衰落去咧？即係船已經被其他嘢代替啦嘛，其他內城嘅交通，哇！又有、嗯、尤其是有咗火車之後，咁啊玩完啦，係咪先？你以前唔係話運咩貨啊，乜嘢冚唪要經過水路，咁水路你作威尼斯作為一個港口，梗係發達。 嗰啲因為你係地中海被大西洋取代咗啦，輪到荷蘭威啦、 啊。好啦， 好啦，聽完新聞再繼續啦。 移送西敏寺大教堂，葬礼结束之后，再由灵车送往温莎堡嘅乔治六世国王纪念教堂下葬。而喺葬礼之前，新任国王查理斯三世将会访问苏格兰、北爱尔兰同埋威尔士，首相卓惠斯将会随行。美國911襲擊21週年，總統拜登將會前往當年其中一個遇襲地點五角大樓獻花悼念死難者，並且發表演說。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說，拜登將會提及襲擊對美國和世界造成的影響。第一夫人吉爾就計劃在賓夕法尼亞州上克斯維爾發表講話，副總統何錦麗夫婦將會前往紐約世貿中心遺址紀念廣場出席悼念儀式。拜登較早時將當年襲擊之後頒布的國家緊急狀態再延長一年，指恐怖主義威脅仍然存在。天氣方面，廣東地區風勢微弱，在早上10點強颱風梅花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大約4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台灣移動海域。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煙霞，日間酷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晴酷熱同乾燥，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6%，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依拎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就只系隧道口一段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薄扶林道有道路工程，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香港潮商学校嘅慢线系会暂时封闭。而喺九龙区，黄大仙嘅竹园道亦都有渠务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竹园村巴士总站嘅慢线咧，亦都系需要封闭噶。而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北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

即係 國家嘅， 即係國家行政最高一級有一個管體育嘅，我就唔聽講喎。你即係等於美國， 係冇 美國籃球隊，夢幻幾多隊都好，佢係啲民間自己組嘅啫喎。 係一定啦， 你咪 NBA 裏邊 自發噶嘛。 佢有啲未必中意去，特別係英國嗰啲足球，你選佢做國家隊，佢未必唔開心。 攞佢賺錢啊！ 嚇、啊，唔係一即係佢喺佢個隊裏邊係一哥嚟噶嘛，佢入咗去嗰度變咗二哥三哥，佢未必 like 嘅喎呢樣嘢。啊！你講講即係英國足球嗰啲佢嘅 英國 佢嘅制度嚴格，同埋呢個國家對呢啲球會啊，係咪算嘅球會咧？ 算 應該係即係立案法人啊，公司咁嘅資格 嘅。而且佢係幾間球會嘅，即係譬如話你而家英超就係一間，係一個管理英超一個組織。因為最早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嘅，即係英國其實就係、是。業餘噶嘛，即係總之啦。譬如啊，我哋一間公司又組織個球會，你成日聽嗰啲名字都知噶。譬如阿仙奴即係兵工廠啊，就係嗰陣時兵工廠附近嗰啲工友中意踢波，咁啊組織個球隊。咁後嚟咧就越嚟越多人支持啊，越嚟越好啦。於是我咪成立一間叫做阿仙奴咯。 佢每一區通常 開始啲足球啲規則都唔係咁健全啦， 冇乜規則嘅。 球場有幾大啊？唔知 唔知噶， 睇睇個草皮有幾大。 唔係呢樣英國慣嘅。你知道英國打嗰啲叫做 cricket 啦，我哋叫木球或者板球咧，係冇噶， 完。唔係因為佢英國 好似美去咗美國棒球有嘅，即係棒球會畫個橄欖人啊嘛，但係英國打木球係冇嘅。 英國其實佢每一條村 有 嘅 球門， 佢每條村佢每條村村口嗰度咧有一塊地，嗰塊地叫 village green 啊。 我知。 係啦，咁嗰 village green 嗰 度 咁 大 細， 咪 咁 大咯。所以佢英國人啲體育係有樣嘢好奇怪嘅，就係佢冇嘅。譬如跑馬都係嘅，跑馬必有啊！呢、這個馬場就設係設係香港定咗啊！呢度千六米，去到快活谷又千六米，應該唔係嘅，1653米，即係都有嘅。 一個圈啊， 佢係自然形成啊嘛， 佢自然形成啊嘛，佢呢度總之凍咗一個叫終點，唔係凍咗個終點先，咁之後就揾啦，即係揾個起點喺邊度啊？去到嗰度唔得喎，唔會齊插插千六米喎，即係香港咧就唔理啦。其實都唔齊插插嘅香港，不過我總之我截咗嗰度，千六就千六啦，冇得傾。咁、好啦，講翻轉頭，就係你英國呢啲，譬如足球都係噶，佢最初係業餘嘅，即係其實英國或者美國都係啦，佢哋嗰啲咁嘅組織啊，好多嘢咧，根本就等個社會啲人自動自發走出嚟嘅。因為嗰陣時， 但 係 點管理咧？ 管理咪你自己管理咯。 你有一個組織噶嘛？ 係啊，個組織佢哋 都有啲規矩噶嘛。 嗰班人咪自己開始定咯。定咗之後啦，好啦，睇你參唔參加。大家知道喺即係英國足球，即係1880几年最初成立有幾個足種噶。幾個足種噶，唔同噶。 係咪地域啊？係咪蘇格蘭、英格蘭咁計啊？定係點計？ 唔計，淨係英格蘭。威爾斯都唔計，淨係英格蘭啫。仲話仲係幾個城市嘅啫，譬如曼徹斯特啊、倫敦，所以倫敦係最多嘅。倫敦好似有8至9间球會嘅。咁好啦，咁於是嗰班人就會自動自覺。喂，咁點啊？咁然之後，不如兩個大家又組織埋一齊啦。因為你有一個叫做規模效應啊嘛。你又搞個聯賽，我得嗰六支球隊；佢又搞個聯賽，得六支球隊。咁點啊？點樣賺錢啊？咁一個方法就係你夾埋佢有12支，咁就過癮好多啦，刺激好多啦。 咁作為政府點有個咩服務或者管理啊？ 管理㗎，有你啦，有你啦，係直至你出事啦。即係譬如話呢排咧。即係自從呢一個2003年啊，車路士咧就俾個俄國嗰個唔記得個咩名Abramovich 買咗之後咧，哇！搞到啲球員薪酬又加啦，咁然之後咧，咁你加咧又冇出在人身上噶嘛？嗰啲門票又貴喎，而家喐下睇喺英國睇場甲英超波1000几蚊嘅喎，淨係入場費咗啊！ 轉播費咧？ 轉播費另計啦，哇！數以億計。數億咩？幾多10亿幾一年？ 賭波點計咧？ 賭波又係噶，賭波又係政府抽税咯，抽税咯，佢唔理你 噶。抽咗税要管理噶咯喎。 佢唔理噶，你自己搞掂啊，除非你出事然之後有咩刑事案佢就去睇。因為但英國啊或者美國都係噶，嗰陣時咧大家都記得法國革命有個叫咩托克維爾啊，咩托克維爾伯爵啊，咪即係1840-40年度就去咗美國訪問，後嚟。翻嚟寫咗叫民主在美國啊嘛，咁佢就發覺有一樣嘢，就係美國咧啲人咧好興有一啲所謂叫做自動自覺去走組織嘅，譬如我個仔突然間 cancer 死咗， 咁會唔會有其他啲細路都係咁咧？咁、 哦、 於是咪 整咗基金， 就整咗一個兒童癌病嘅乜乜會乜乜會。 嗯， 你香港我哋香港睇到噶五六十年代有咩呢啲咁嘅會啊？而家乜嘢都有啊！我想成千几个，你讲不出的都有。 那些是民间医疗制度啦，即系 唔系佢甚至是互相帮助啫嘛，即系大家 互助组织， 互助组织，甚至你而家新冠都是噶，你见网度都有啲噶。喂，我有咩啊？边个即系总之是以前就口耳相传，但是一个大城市不得啊嘛。 有网啊，掂晒。 有网啦，咁啊喺呢啲网嗰啲社交媒体嗰度整咯。咁英国嘅所有呢啲团队都是咁嚟嘅。咁好啦，直至到后期咧就组织所谓英，所以点解英国有四支球队就咁解啫嘛。即英格蘭有一支，蘇格蘭話：我唔係英國隊嚟嘅，冇英國隊嘅，冇人知啊！呢個世界冇英國隊嘅，除咗奧林匹克，奧林匹克所以成日都唔得嘅。 係 點解咧？因為佢又要包括蘇格蘭、英格蘭、北愛爾蘭、威爾斯四個地方揾球員，啲球員根本就唔想代表你，好似頭先馬鼎盛話：我都要代表英國嘅。系嘛？佢所以咧， 同貓同狗一齊打波。 我英格蘭人，我代表英格蘭啫嘛。蘇格蘭人代表英，不過即係香港人慣咗，就將英格蘭嗰隊波當係英國隊，其實就唔係嘅。蘇格蘭有一支隊，北愛爾蘭有一支，世界盃就係咁噶嘛。最初第一屆英國唔肯參加噶，佢話你哋啲咁嘅蠻荒，啲蠻兒邊度識踢？足球啫， 你冠军嚟同我打过， 系你同我打过，咁又输又亲喎，咩世界杯冠军？一所以第一届嘅世界杯喺呢个咩噶嘛？喺南美洲啊，好似乌拉圭嗰度打噶嘛，即系嗰班中意啊嘛。好啦，咁你去到英国啦，咁后嚟英国话唔得，死啦！你冚唪唥你班友，即系其他咁多个国家组织嘅球队，好赚喎。咁我唔参加，我咪好瘀。咁所以英国有钱咧就衰起上嚟系点咧？就是、英格兰啫。就去美喺美國舉行，美國有人唔識踢波噶嘛，嚇嗰支 美 國隊咧又有郵差，係啊，咁但係都有，因為佢有移民啊嘛，咁佢你覺得有啲英國移民佢識踢足球啊嘛，咁嗰支所謂代表美國隊咧有郵差啦，有湯咩而家叫肉食切割員係嘛，即係諸如此類，硬拉業餘佬嚟，點知英國閒隊去到咧輸咗1-0。因为嗰日落太雨， 盲拳打死老师傅。 盲拳打死老师傅， 个地头唔啱。 系啊，咁所以你睇到点解？所以马定胜问人，佢冇嘅，即系基本上国家系唔理嘅。你自己去 全包 嘅 喎、大陆全包嘅。 啊，呢种就系即系东嗰阵时苏联同东欧都系，就学苏联同东欧嘅。 因为佢将呢个体育运动咧作为呢个政府行为， 系 同埋呢个作为一个管理， 系啊。 首先即係各地嘅少年宮開始選拔嗰啲體育嘅即係叫做幼苗啊，可造之才。你等於李連杰嗰啲學武術都算係體育運動啦。 佢都係少年宮出嚟。 七八歲先拉筋，咁你18歲先拉筋啊？ 冇啦，啲筋都 即系好似跳水嗰个全红婵，咪就系好似七岁定系喺学校选拔出嚟啊？系全红婵，系啊。 但系你美国就唔同啊嘛，美国嗰个跳水王子几惨啊？ 系啊，系冇事啊嘛。 哎呀，即系喺美国十几年嘅冠军，喺世界又攞金牌，但系穷到卖猫嘅，因为冇人买佢广告，又冇人揾佢代言，喂呢个冇收入， 国家又冇奖金，唔系多俾佢， 佢请。教练都要钱噶嘛， 系啊，你自己搞掂噶嘛。 佢成班医疗啊等等系嘛， 系啊， 咁啊又营养师， 咪咯， 真系破产噶。所以即系美国唔兴跳水啊嘛，你中意咪你中意咯。 唔系即系你冇乜 check 数啊嘛，你代言冇用啊，广告商又唔系麻你噶，你有几多人睇啊？有幾多人識佢啊？ 咪有電視好啲啊！如果冇電視，即係靠人去睇跳水，咪識睇嘅都少啊！ 真係 乜你幾多關頭咁睇翻嚟， 唔 識都唔知你轉幾多圈又 三週半同三週望上去差唔多， 完全眼花亂亂，而且得一秒鐘就 出嚟啦。同埋唔啱， 曬咁耐睇乜嘢？ 唔啱美國人嘅美國，唔啱美國人嘅諗法嘅呢啲。 所以美國如果選奧運隊咧，佢都真係都幾頭痛嘅。首先睇個經濟有冇效益。 係。 啊， 唔係咁你冇辦法啦，即係蘇聯自從即係1918之後，體育同埋東歐國家咧以體育為佢一個政治宣傳啊嘛。 佢有啲比較冷門嘅運動咧，喺美國咧係好難成氣候嘅，譬如舉重咁樣樣咧。 乒乓波都唔得啦， 唔得啦。唔係即係等於馬鼎盛講，即係嗱中國曾經提有個提議嘅，佢話中國足球咁渣，咁不如咁啦，我整支國家隊。 十幾歲僆仔就即刻派去巴西訓練，試過真係喎。嚇、啊！佢認為以為咁 得唔得？ 得啦！呢個世界冇啲，即係你嗰啲國家隊好啦，你落場比賽。 咁點解人哋馬埋加嗰啲走到去美國，即係運動學完翻嚟攞金牌咧？牙買加嗰啲去美國學過喎。 係啊，唔係學嘅問題，而係你落咗場。譬如你而家對廣州恒大咁，你嗰班友敢唔敢踢嘅國腳咧？你明啦，你即系你冇真波打嘅，你即系嗰啲哦，全部国脚嚟嘅嗰班，系咪先？你唔同啊嘛，即系你冇，同埋你即系足球好多问题嘅，即系中国点解搞唔掂？但系咧就系话呢，佢以为咁样嘅所谓举国体制，我一早十几岁已经整支国家队，由少年队到十九岁到廿一岁、廿三岁，咁大咗咧呢支中国国家队巴闭啦啩咁。但系如果唔得嘅， 问题你要攞金牌，佢先至肯落注。肯即系落呢个资源， 系佢足球系好惨啊！佢摆咗好多钱落去，中国曾经试过系全球最富贵嘅球队嚟， 但系攞钱屋唔出嚟噶嘛呢样嘢， 梗系啦。 特别咧，足球系人数差唔多最多噶啦，系嘛？一支球队十一个人， 十一个人 系咪最多噶啦？ 比 棒球员 冇 比 呢个美式足球 系啊， 美式足球系每支球队有两队， 冇人打美式足球啦。 美式足球系一支叫进攻就十几个人。因支叫防守，所以佢成日換嘅，即係譬如話到呢一 A 隊進攻嘅時候咧，咁 B 隊就褪走曬啦，嗰十一個，咁、然之後咧就派十一個防守嘅。 咁呢樣係美國玩嘅咧， 咁咪、 變 咗 英式攬、澳式攬都 唔係咁嘅，都唔係。咁你諗下，佢一次已經廿二個人啦，咁你仲有後備咧？即係佢一支球隊其實三四廿人嘅。最多， 即係我意思，即係點解中國球隊唔得咧？有一種講法係就係，如果係單打獨鬥嘅咧。中國容易即係攞牌，啊，越係人多咧，就真係多隻香爐多隻鬼。 咁啊，但女排又得喎。香港即係嗱，乒乓波唔好計啦，其實乒乓波都唔係集體，有冇嗰啲雙打嗰啲？ 有雙打， 我知有 最多混雙兩個人啫， 咁啊都係人對人嘅啫。但譬如女排都 OK 女排嗰陣時，老實講咧，天時地利人和。 咁 全世界都未興，即係等於女足嗰陣時，香港威唔係中國 威 過幾年。啊！到到人哋玩咧，你又唔夠啲鬼婆打啦？ 咪好似就快開啦！今年即係女子世界盃啊嘛，就啱啱歐洲女子世界盃。 但 係 咪而家中國 女足啊？ 哦， 啱啱越打越差喎！第一屆係 唔係越打越差？ 因為人哋識 打 啦， 越 打 越好嘅大佬。 即係開始人哋唔興， 係啊！ 唔好話女足，連男足美國都唔興， 係啊！ 啊美國 係 啊！ 你呢邊係足球嚟嘅，扯扯手，我哋先係足球，咁要撞噶嘛？ 都買半 啊 嘛！ 廿年前你喺美國講足球，佢話啊 soccer 冇。冇人打 喎， 係啊，其實係啊， 唔係而家點解會紅咧？就係話咧，因為咧美式嘅正宗嘅體育運動咧，成日啲僆仔咧冚唪唥傷嘅。你譬如你細細個打呢個美式足球係撞傷啦，你如果打棒球咧就係嗰隻臂啊，即係你要揈波啊嘛，要揈，於是咧個臼啦， 甩 臼啊諸如此類。咁而家咧新嗰啲咧，即係因為真係生仔死喎，咁於是嗰啲媽媽咧就唔肯，就唔想俾啲細路仔細路女，尤其是女仔啊。所以美國女子足球得嘅，佢話女仔點玩啊？唔通玩美式足球咩？唔通籃球佢哋咁中意嘅，即係分分鐘都撞低噶嘛，跳起。咁另外嗰啲板嗰啲叫做咩？佢哋叫 baseball softball 佢哋叫做女球嘅，又係會傷嘅。咁不如踢足球啦，踢足球冇咁傷啊嘛。 唔係，同埋我見我啲朋友同我講話，踢足球平啲。 是又平啊嘛，即係有對球衣球旗你著唔即係好容易就得啦。 你學溜冰嗰啲好貴噶嘛， 好貴啊！淨係買嗰套即係 租場都貴啦， 咪咯。咁於是咧就開始多僆仔踢啦，開始而家。但係唔係表示佢職業足球得嘅喎，職業足球搞幾廿年都唔得，就係因為政府唔理嘅。曾經試過破咗產啊嘛。即係比利去嗰陣時咧，即係美國中國破產， 第一代 咪破產咯。所以即係唔會體育，即係政府係直情當你係一個商業嚟睇。 當然係商業啦。 咁你商業 你揾錢，我做咩要補貼你啊？ 唔係，我知梗有 咁多種運動。 乜咯？加個企業執笠噶嘛？佢執笠仲好啊！你唔俾佢執笠咧，即係成日都講蘇聯嗰時咪係咯，即係啲國企唔好咧，就係佢唔執得笠啊嘛。一唔執得笠嘅嘢，唔執得。粒嘅嘢咧， 又 賺 唔到， 大鑊啦！你 就冇競爭力， 一路蝕咯。 你執一粒人哋，哦，點解佢搞得衰咧？下一次你再搞同樣嗰類型嘅公司嘅時候，你就會吸收人哋嘅教訓，就搞好啲啊嘛。所以而家美國足球 OK 啦，叫做，但仲未去到一流水 準。所以唔執粒嘅話，服務就唔會有進步啦。 即係叫慢啊，冇競爭， 冇競爭，你變咗慢啊！即係同埋你錯咗之後咧，你嗰班都係嗰班管理層嚟噶嘛？但你有執笠嘅地方就唔係嘛？哦，你搞到間公司執笠，好慘咗，以後你唔使撈啦，你轉行啦，咁拜拜。咁啊，等個新人嚟咯。咁但係你仲係嗰班管理層，你冇得喐噶喎。 好似嗰啲俄羅斯嘅餐廳嘅服務係世界第一噶嘛？大家而家係第一 收費啊！ 第一差 係咪收費先？ 因為以前其實喺國內都有噶，我記得細個嗰陣去呢個叫咩友誼商店啊， 係 哇啲服務係即係窿面咁樣服務嚟噶嘛？ 你知點解 啊？點解啊？ 因為友誼商店嘅服務員 是 全部是高幹子女，他哪隻眼睇你啊？即係上次外交事件，嗰個唔知係咪伊朗嘅，即係好尊貴嘅人士，即係唔係皇后都是子女噶啦，就 入去， 係啊，入去買嘢，揀咗幾樣，嗰、那個服務員已經即係貓面啦， 啊， 你再講兩句咧，直頭掟啊，即係將嗰啲貨物劈咁掟喺度啊，嗰個小姐就即喊啦，啊咁 幾時試用過呢啲戲啊？ 禮賓司嗰啲咪劣咯，咁即係外交事件咯。 哇！上升到外交事件， 講係咯。喂，我一個國賓，我而家講緊唔係貴賓， 係 國賓，係見你國家 head 嘅。 係 咁而家我嚟買嘢，受到你店員嘅侮辱。嗰啲叫侮辱喎、哦，你攞啲货嚟掟我，我咩事啊？我女士嚟噶、哦， 系 啊，点鬼知嗰个售货员我都公主嚟噶、哦，我都未见过你添，买嘢大晒啊！而家 系啊，我唔自在咯， 系嘛？ 系啊，咁所以就系个问题咯。啊，有时有啲 唔系而家变咗特色嚟噶啦，即系有啲人去俄罗斯系特登要去餐厅。去感受一下呢啲咁樣嘅窿面嘅服務。 哦，咁香港都有，香港有幾有啲食肆都出咗名 啊 嘛。 有間出名嘅甜品鋪係叫你快啲走咁樣。 你唔好窿湯得啦，窿面我唔睇你咯。 以前倫敦都有間旺記。 旺記啊嘛，出曬名噶啦，幾廿年都係咁，我都去過。 大家 就要去試下，唔係香港 啲鬼佬中意去聽下呢啲咁樣嘅三字經時候嘅呢啲服務啊嘛。 五十年代啊，年代北京嗰個莫斯科餐廳係即係 出名嘅 老莫 top 級嘅老莫啊，即係嗰陣時一個 A 餐係$3，一個 B 餐係$2.50， 都貴啊！大佬， 當然貴啦，嗰陣時打工真係$20， 係啊， $20啫嘛，但係 郵票都$1， 同埋你入到去嗰度有冷氣嘅喎，五十年代有冷氣喎， 難得啦，難得， 佢仲要樓底30尺高喎， 唔係，但係中國人真係中國人定係俄國人咧？ 咩？ 係俄國人， 個柱可能有啲係 俄羅斯人 啊，係鬼嚟嘅。好啦，時間差唔多，聽下新聞先。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有效管控疫情是稳住经济大局的最根本。点样能够做到防控疫情，同时便利往还和保住经济，是极具挑战，不易平衡。强调现届政府一直朝着这个方向稳慎推进。他认为进一步扩大疫苗接种才会有更广阔空间，最大程度恢复与境外的往还，稳住经济，重启发展动力。陈茂波在网志又说，截至今年7月，住宅楼价比去年9月高位回落超过 5%。今年头8个月成交量较去年同期下跌近40%。连同港股市况偏弱， 壓抑市民消費意欲和影響經濟氣氛。他說不少行業和企業經營仍然面對頗大壓力，對今年中秋節生意額未敢抱太高期望。第二期消費券下個月1日發放，將會為市場注入超過150億元消費力，希望能夠為零售餐飲市道帶來支持。市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說，市建局招標妥，樓宇復修促進服務，並沒有因為疫情引致服務受阻，又或者出現個案積壓情況，指出有關說法存在謬誤。韦志成在网志说，自推出招标妥以来，截至今年7月底已经审批超过2600宗申请，涉及大约3300栋楼宇，当中大约1000宗申请在过去12个月完成审批，说明招标妥没有因为疫情引致服务受阻。他说市建局自2月起试行视像直播开标，有見視像方式成功，決定恆常化有關安排。他又說，法團由聘請工程顧問、工程承建商以及評審標書這三個招標妥服務階段，一般在18至24個月之內完成。獲政府委任負責調查一傳媒公司事務的審查員陳錦榮說，搜集資料工作已經完成，分析工作仍在進行之中，未就具體結論與財政司司長交流，認為有機會要延長他的委任。政府早前已經延長陳錦榮做審查員調查一傳媒的事務任期，直到下個月27日。澳洲和新西蘭分別舉行儀式確認英皇查理斯三世為國家元首。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国会上，总理阿德恩宣布承认查理斯三世是新西兰的君主，又说查理斯三世一直很关心新西兰，这种关系深受新西兰人民重视。而在澳洲，总督克尔利在坎培拉议会大厦宣布查理斯三世为国家元首，总理阿尔巴内塞较早时系宣布，将9月22号定为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全国哀悼日，又话佢会出席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加拿大早前亦都已经宣布查理斯三世为国家元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同干燥。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新界区嘅路面情况，受到紧急路面维修嘅影响。杯道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 V-City 的第一和第二線依家已經封閉了，一大多車的經過的朋友請你小心。而在港島區，為了配合維園的中秋節慶活動，直至到星期二的上午10時，部分位於高士威道維多利亞公園外面的巴士站會調動或者暫停使用，經過的朋友請留意了。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管道入口一段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湾位。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粉岭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以及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处去坑口。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 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就建议修例，建立强制举报怀疑虐待儿童个案嘅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立法嗰个精神咧，系一个个人嘅责任嚟嘅。譬如佢个主管，如果佢知道，其实佢都有责任要报。如果你再等同机构倾啊，其他人倾咧，咁可能拖延咗时间咯，细路仔唔可以得到及时嘅保护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啦，最后一节咧，我就想讲讲教育，想讲教育。咁啊，请两位听个烂脚先， 唔系请晒所有听紧呢个节目嘅观众， 同个教育有少少关系噶。即系而家咧，嗰啲网上好紧要啊，啲烂脚。即管是有少少即係刺激咧，可能都冇封咗佢咁。 嗯， 即係話説咧，嗰個講爛腳嗰個人咧就話喺上海解決啲細路入學啊，非常之困難。 嗯， 啊，即係要户口啊，要户口。咁咧，佢咧就上海有一個優惠，就話如果你係碩士咧， 哦， 博士咧最好。 係， 咁你嘅細路咧。就可以入呢個上海啲小學， 嗯 啊，咁嗰個爸爸咧就冇辦法啊，就嗌佢老豆，即係話喂，就鬧佢點解你唔考到啊？你如果考到咧，咪可以益個孫咁。 係， 咁個老豆咧就話，即係我咁嘅年紀，你仲話考咁啊？你點解唔考咧？我考唔到啊嘛。考唔到呢個研究生咧， 嗯， 你可以考公務員啊嘛， 啊， 考到公務員都有呢條優惠噶，咁，啊，咁佢你考到公務員咪維穩咯，咁，咁嗰個仔咧就話，考公務員咪為人民服務嘅咩？點解維穩嘅？即係呢啲咁嘅 get 咧，都有少少係針對時弊啊，特別係教育方面，佢都有好多即係關口啊，比較難過嘅。咁啊，請教兩位啦，喺歐美呢啲國家，佢個政府部門有冇教育部咁樣嘅東東嘅咧？ 一定英國有啦，法國有，美國有冇？ 即係佢哋啲教育， 美國係嗰個國家咧，一般嚟講聯邦政府係唔管州嘅事嘅，即係除非，你明白佢係一國就52制。 美國教育係 local 嘅，係啊係。 唔 係 全部啊，甚至你好多嘅，譬如地方警察啊嗰啲唔管嘅，佢一國五行。 幾多幾多？ 唔 係 佢州都有 50 我哋講過啦，有州立大學噶嘛、 嗯。 州立大學都係嗰個州嘅大學嘛，唔係聯邦大學。 係啊，咁都係官噶嘛。 咁但係唔同噶嘛。 但係中國、就是、 你個州長係選出嚟噶嘛，大哥。 我意思 即係國家係唔管 嘅。我意思係佢哋嘅政府嘅教育部門同啲學校嘅關係，即係從呢個服務同管理我哋嘅呢個大題目下邊、 嗯 哦。少嘅。即係英國好簡單， 佢管係點管呢？ 唔係英國好簡單啫嘛，成日都最初我哋成日都搞錯嘅。英國有所謂 public school 嘅，即係叫公眾學校，但原來係私校嚟嘅，係私辦學校叫做 public， 因為佢係私辦咧，就係俾即係辦係任何一啲公眾人士都可以入去嘅。所以咧、嗯，你英國嗰啲叫 public school 咧，原來唔係公校嚟，即係你就 咁 睇個名， 唔係任何人士都可以入嘅咩？ 嚇！唔系私校嚟， 但系佢唔系公立，即系佢唔 系 政 府办，唔系我哋香港叫官立学校，唔系呢啲嘅。 咁佢系咪有一个义务教育嘅？ 有 呢啲个宪法规定噶嘛？ 有 义务教育，你好似台湾咁样，佢有国中，所谓国中吓，所谓国中，佢就 系 初中啊嘛。可能呢啲就 系 义务教育嘅屋顶啦。 系啦， 然后到高中咧，嗰啲就自己银荷包，系咪咁嘅意思咧？ 系。 即係類似， 唔 係， 但你讀 public school 你係要揞荷包噶嘛？ 即係你等於喺你香港讀國際學校咁啫嘛。 係啊， 但係咧 咁啊差好遠喎。 我美國都係啦，我哋記唔記得我哋講大學嗰次都係啦。即係美國其實最好嘅大學咧，永遠都係私立噶嘛。 誒，嗰啲講過啦，嗰啲 講過啦，唔講啦。 問題係即係政府即使佢冇一個重要嘅部門嚟管呢啲， 唔係佢有， 佢總之要派錢噶嘛。 係冇錯， 佢國家嗰、那個。教育嘅經費，如果你係唔大過軍費嘅話，你呢個國家就俾人哋篤噶嘛。 啱 啊，軍費大過國有咩教育經費？咁你哋國家咩國家？ 以前香港都係噶，我唔記得，我唔知喺幾多年之後先至唔係咁。就是、原則上咧，就係、是、每一個區啊，即係佢會計噶，你有幾多人口，咁於是嗰度一定要有幾多間學校。 咁所謂津中係津幾多啊？ 嚇、啊，唔知佢就最 咪津中。 是啊，即係佢分開幾級，跟住即係以前港英政府咧就 OK， 有冇人想喺嗰個地區度？首先有冇商辦嘅學校先？即係有冇啲你啲 當然有啦，有咩佛教啊，咩道教 啊，俾你哋冚唪入曬去先，咁然之後佢先計數。 哦， 有證咧就我先至擺間官立喺度，所以你有啲區係冇官立學校嘅。 哦、 即係早期梗係唔得啦。 咁你意思即係私立學校所得到嘅呢個津貼仲高過公立？ 唔係，佢唔係一定叫私立，佢係叫做團體辦有一種私立咧，就政府就唔理嘅嚇。佢、啊、要 私校就 你哋自己搞掂，係屬就你哋自己搞掂。總之所有學費，你於是咪收一兩萬人一個月咯，冇所謂 嘅。有 錢攞去就讀噶嘛，諸如此類。咁政府而家即係英國佬都係嘅，所謂叫買學位咯。即係如果唔夠嘅時候咧，就喺呢啲私立學校裏邊買啲學位翻嚟。咁好啦，咁就擺啲人去讀。咁而家因為要講政治正確啊嘛，美國都係噶，凡係好校咧，一定要撥某一個百分比俾啲窮學生讀嘅，即係當區又得啊。譬如話你有一定有5%，你全校有1000個學生，咁你於是咧， 嗰啲即 係 話申請呢、這個 獎學金啊、助學金、啊， 唔係獎係助學金，申請助學金。我哋讀書嗰陣都有， 係啊， 啊大學嗰啲，如果你係貧困地區出嚟嘅咧，佢第一 係 可以免食宿。 是 即是食宿呢你就不用交了、即是国家或者政府跟你交埋。 是。 那么还有如果你不但穷而且优。 是。那么那些奖学金。 交埋奖学金。 是。 那么意思呢即是政府部门拨了这些钱去给啲学校。 有没有管理啊 咁係咪即係喂收錢要做嘢 喎？咁、哦啊、一定有。 即係如果係唔收錢，使唔使做嘢？我想問呢樣嘢啫。啊，即係而家我係啲家長俾20,000蚊，我冇食到你呢個公糧。係 啊。 啊，咁 係啊。 你有冇權趌我？ 哦，咁某喺某個範圍裏邊有嘅。 比如講。 啊，譬如講你唔可以宣傳，即係某一啲課程啊，或者啲乜嘢咁你。 即係要升國旗。 嚇、啊！即係諸如此，唔使升國旗。咁、 啊、 你 要啩？ 唔使㗎，以前唔使嘅，唔使、 啊。我唔係以前喎、 啊。哦，即 係 你官立學校都係就私使嘅啫嘛，香港冇嘅。我嗰陣時讀中學都唔使升。 即係講而家。而家就算你是呢个国际学校，我怕 系好似要啦， 都要， 即系过咗国安法之后，好似 系啊， 系啊。 咁同埋即係究竟你政府參插手幾大咧？即係嗱，外國一般嚟講，政府就係話只係管一啲所謂結構性嘅問題，即係你 講咧， 即係幾多區有幾多間學校，收咗幾多個學生，你啲成績係點？ 成績係 好緊要嘅，同埋咧，即係啲所謂 即係你必須保證個學生同教師嘅比例 係啦，又要保證即係某個程度達到某個標準，因為考試係政府辦嘅呢個就咁呢個咧，即係其餘你間學校點教，你有啲教得嚴，有啲教得鬆係你嘅事，但係咧。即係譬如話教育局，其實最主要負責咧就係個考試，即係香港 人。你都要交功課。 係啊，即係美國 SAT 啊，諸如此類，即係因為嗰啲要交功課啊。係。同埋大學亦都係要求，因為大學唔得閒，即係最好嘅大學就唔理你。 啊！ 大家知道 最好嘅都唔使監管啦，佢自然好噶啦，啲長津難 唔抵你啊！你唔好你嘅事啦，係咪先？即係牛津劍橋嗰啲冇所謂㗎，即係分分鐘佢唔理你嘅。即係你會考唔好冇所謂啫，你寫篇文好我咪收你咯。即係以前民國都係咁啦，民國嗰時請老師邊有話要博士嘅大佬？王國維邊有博士啊，大哥？ 啊，嗰啲特例，特例， 好耐喎， 唔係個個都得，唔係個個都得。 我知， 梗係要睇 好耐喎， 即 係好耐， 即等於所有過僱員都係呢條，一個睇學歷，第二個睇經歷，你兩樣都冇，我要收你都得。即係你嗰個見人要硬，你拍心口，我係梁啟超，我話佢得，我話佢叻過我，咁你收唔收 英國嘅， 我知咁得啦。 前目小學畢業嘅啫，大佬，佢又喺大學 咁要拍心口咯，有人拍心口咯。 英國大學收生佢係咁樣嘅，佢係話 conditional 定係 non-conditional， 即 係如果佢 有條件定冇條件。 係啦，如果你去 interview 嗰陣咧，佢覺得你好咧。佢就俾呢一個 non-conditional 嘅 offer， 就係我無論如何都會收你噶啦。 冇條件嘅，你肥曬佬，你考唔考肥曬佬唔理 你。 你 決定唔去考試咧，都係冇所謂。總之我今年會收你噶啦。 唔係，但首先就係咩噶嘛？即係如果你牛劍咧、牛津劍橋嗰啲，首先寫篇文先，你訂篇文嚟。 你申請入學嗰陣你要寫噶嘛？ 要寫篇文， 跟住你仲有一個， 即係佢睇你篇文嚟決定面唔面試。 咁咪有標準咯。 嗱，而面試 因為佢點解咁做咧？佢係等你考會考之前，佢已經見學生。 係啦， 即係呢個香港係冇嘅。 你同埋你面試嗰一個鐘咧，你入去咧係真係問到你個腦都空埋嘅出嚟。咁 佢 跟住決定你 好多個先生噶嘛？有個係科學嘅，有個社會科學嘅，一個有心理學嘅，九啊幾個人。 咁佢如果佢唔係咁中意你咧，佢就俾一個 conditional offer， 即係你要考幾多個 三個 A 你先入得嚟，即係 三個 A 咁佢一定好唔中意你，係啦咁樣。如果佢話三個 C 咁，其實都係幾乎係一個 non conditional 嘅。即係嗰啲叫做名牌大學咧，係先面試先，然之後先計成績，就唔同香港 嗰啲啊，等於 NBA 喺高一嗰陣時已經睇中你啦，高一都2.01米 咁又唔使佢嗰啲坐喺度，你自動會嚟噶嘛。即係香港就唔得啊嘛！香港係你有咗成績先去報，然之後我哋嗰陣時都係咁啦，然之後再面試啊嘛。咁但係名牌大學就唔係啊嘛，變咗佢可以有條件叫做無條件收一啲真係好資優，因為有啲資優學生咧，即係嗰啲天才學生咧，佢成績唔得噶。 佢有一樣得 就夠啦， 一技之長咁就一白遮白丑。 喂，而家愛因斯坦入唔到大學噶啦，大佬愛因斯坦做乜搞錯？你讀五科。四科肥佬得一科好， 但系我九歲，我嗰啲純數已經叻過你啦。我寫條題你都未識睇， 係咪先？咪就係咯，即係你好多時候你就係即係凡係你嗰個管理得太嚴格啊，個標準咧一定要定曬。 佢有破格嘅， 你譬如香港咪少咯，即係你破格收唔收？你收幾多破格嘅學生，又要睇你間大學、你間中學究竟主辦呢個教育嘅人佢有幾叻。 即係你係咪真係專業？係咪真係慧眼識英才？ 唔係，我知啊。但係香港啲教香港係好得意喎。香港做校長係冇條件嘅。 啊，係咩？ 係啊，因為最初咧就係叫做教會辦學啊嘛。教會咧好多嗰啲所謂辦學嗰啲咧，中學畢業嘅啫喎。你唔好以為凡係教會嗰啲讀過都一定讀過大學，一讀過教育學，大部分都冇嘅。咁所以嗰陣時嚟到香港嘅時候咧，開始香港政府就唔會嘅。即先生要有文憑，要有專業資格。你個咩科主任 啊？校長係可以係文盲嘅。 咁校長唔係呢一類啊嘛，校長係行政管理啊嘛， 同埋俾水噶嘛，揾錢噶嘛，負責。你明唔明啊？ 係嘛？你有錢，你捐咗咁大筆錢出嚟，你咪做校長啦。不過而家好啲啦，而家有個叫校董會，以前最初校長話曬事噶嘛，啊，全部佢獨資經營呢間學校咪得咯。但係而家唔係啊嘛，有個校董會就好啲啦。 即係而家講到咧，即係國內。即係或者講內地啊、大陸啊，佢嗰啲學校咧，而而家仲有一個項目就係軍訓。 哇！ 入校咧，首先軍訓先。係。咁啊，軍訓本來呢一個項目咧，係係歸於體育裏邊嘅。 係。 啊，即係就算你係軍體， 嗯， 咁佢體育咧，即係你軍訓嗰啲形式啊，首先即係咩立正啊、收息啊、咩隊列啊。嗯呢啲最基本嘅嘢咧，佢係作為體育呢一科嚟教嘅。 啱啊！ 但係而家軍訓咧，佢嗰個政治嘅意味咧就強好多。 哦， 即係軍訓，你一個月又好，幾長時間又好，首先佢真係派啲正規嘅軍人嚟到去訓練你嘅，而唔係體育老師。咁唔係啦， 冇咁多時間 啊！佢唔係呢種。玩法， 冇依個唔係同一個氣氛啊嘛！ 但你而家所謂打仗都唔使咁多兵啦，好多大即係大國 唔係呢回事， 係咯， 同打仗無關， 係咯， 而係和平時期咧，你大學入學首先軍訓咧，佢唔係教你一種形式，即係話你步操敬禮隻手要幾多少度， 嗯、 啊，即係步操而家香港全部改曬大陸嘅呢個步操啦，啊，唔係揼蹄揼爪嗰啲英式噶啦。啊，咁佢军训咧嗰个目的咧就唔系教你呢个形式问题， 系心， 而系教你一种精神， 哦， 就系服从精神。 系 军队最大嘅战斗力就系服从。 嗯， 啊，话知你即系叻到飞起，你唔服从， 系 咁啊仲死。即系我呢个 group 咧，你有一个害群之马，你敢挑战我长官，咁我玩咩咧？点打呢？我话冲锋，咁你话唔系？而家啲炮火咁猛烈，冲锋送死嘅啫。 走咁你死 我趴低，我趴低个脑后咪要整嘅嘢俾你咯，系嘛？ 唔掂 啊！所以军训首先喺教育制度里面咧。系、 哦、 一种 唔系，但系军人要咁啫，一般学生唔应该咁噶。 唔系而家国内大学， 当然啦，所有大学 唔系一向 内、哦、地所， 唔系一向大学都有嘅咩？ 吓、 啊，唔系一向国 一向冇嘅、 哦、大学生啊， 因为好似我听我妈妈嗰阵佢。在北京讀書都有民軍訓練咁樣。 你媽媽係邊個年代啊？係咪文革前啊？ 係係啊。 文革前應該冇啩。 我唔知喎、啊，佢話佢有民兵訓練喎、 啊， 佢哋。 啊，民兵嗰啲另外一件事。 哦， 唔係正式，唔即係正式軍訓。 唔係嗰陣時叫做全民皆兵。 係啊。 咁咧，各個大學咧就有一個。挂钩嘅单位嘅，比如讲清华大学嘅挂钩单位系咩咧？ 嗯， 系高射炮喎，好、 哦、 奇怪。 即系大学生要 我哋读中学嗰阵时，即系清华大学系摆啲高射炮喺度嘅，即系佢个军训对口咧就 系 搞呢样。 我以为开礼炮。 即系而家嘅火箭军嘅， 唔系 唔同嗰啲。 嗰阵时冇 咁快，咁快有火箭 高射炮。即系到时如果系进行咩游行啊？嗰陣時你可以話即係首都民兵師 係、 哦、高炮營 係 哦， 清華大學嗰啲拖出嚟練一練咯。 嗯、 就算連我哋係中學嗰陣時咧、 嗯， 都係軍訓係有一樣器械俾你玩嘅，係咩咧？迫擊炮， 迫擊炮，托喺背脊嗰啲， 唉、啊，嗌你托你就死啊！個迫擊炮咧。雖然唔係好大型， 是 但係佢都好重，佢分解成三部分，包括炮筒。炮筒咧就算比較輕少少，嚇廿零斤。個炮盤緊要啊！你睇過迫擊炮炮盤咧，四方嘅，四方嘅，即係佢係將迫擊炮裝喺嗰度，佢發射嗰陣時咧，先個後座力就。通过个炮盘传落个地下， 系 佢就唔会喐啊！ 哦， 啊，即系同榴弹炮嗰啲唔同，有个炮叉嘅， 系啊系， 即系迫击炮比较细，炮筒、炮盘同埋炮座 系 分解成三个人孭嘅，嗌、哦、你孭嗰个炮盘就得嗰嚿四方铁啊， 啊， 22公斤， 哇！ 你孭起就唔系问题，孭起跑先就系问题，要跑两个圈，800公尺。 搭工程。 系啊，咁所以即系军训咧，唔单止系呢啲体育，即系、你要强身健体，而且系一个纪律性嘅问题。你比如讲，我哋呢几个人就负责呢个飞机炮， 系 你就必须即系要同步跑，冇理由个炮筒跑咗前面。 等下先，等下先，等下先，嚟紧啦，嚟紧啦。 你跟唔上咗，又唔掂啊呢样嘢啊。好啦，咁啊，差唔多时间啦，下个礼拜晚上次啊，你都知噶啦。 系， 唔系讲英女王逝世，系讲英女王。 系 啊，唔单止讲英女王逝世呢啲，个个都讲噶啦。 系 啊，咁啊，除咗我哋两个，仲有许晶。 系， 咁啊，听支歌先啦。吓，飞鸟侠。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我一个在途上尽显荒凉，似飞鸟的神侠慢了半响，曾经千夫赞赏，如今要吃败仗。残忍的真相，即使牵强亦叫真相。那天与万能侠并肩的磁场，已失散的同伴另有理想，如今奔走远方，没有事太动向。无言的我就似在隔阂中搔痒，我是悍将，当天风光里满天无常，但是今天仿佛只走到错的方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历遍风霜，现时风霜忘我走将勉强，只可轻轻地开到一扇窗。镜中见到那位内心多平常，一磨舌同像，亦有妄想，常胆一边扬伤，但我仍有倔强，常常心痒，为震撼自制我阵样。我是悍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但是今天只想找一个对。今天清清楚楚那气象，仍然在坚守，要见尽真相。白夜再想，飞天变海角，每天较量，实现我想，这光线一生没转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历遍风霜，就算风霜亦向大。精神，不折不扣，不死的理想。